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你就是喜欢听的。 北京music radio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。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一起来分享老歌。真的好想你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老歌，旋律优美，歌词充满浓情。真的好想你，我在夜里呼唤着黎明，天上的星星也了解我的心，我的心中只有你。寒冷的冬天又也早已过去，但愿我留在你的心。此刻我们这里也正好是和歌里同样的季节，听起来心中充满暖意。 真的好想你，我在夜里呼唤黎明，春月的彩云游也知道我的心，默默地为我送温暖心。 世事湖水，全为你泛起生气，全为你泛起了涟漪，欢笑全为你起，生活淡淡似是流水，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，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，留下欢欣的印记，寂寞亦似歌，那感觉像诗，甜蜜是眼中的痴痴，早也记起这一串日子，幻想不到的优美，为你变出千般美，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，留下欢欣的印记，寂寞亦似歌，那感觉像诗，甜蜜是眼中的痴痴，也记起这一串日子，幻想不到的优美， 下面我们来听梅艳芳演唱的《胭脂扣》，这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。《胭脂扣》是一部香港的老电影，是梅艳芳和张国荣的经典之作。梅艳芳饰演女鬼如花，张国荣饰演十二少，一个人鬼情未了的爱情故事。 情在风中飘零，何处赋予思念，缠绵到永远。情缘难在聚散间，莫论千年万年，是怕你绽放花憔悴，相依相偎，哪管人间缘多离别，相约相随，谁知负心梦爱成 彷徨别犹豫，我和你在一起，高山在云雾里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，大海上暴风雨，只要不灰心不失意，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，有快乐要珍惜，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。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，别彷徨别犹豫，我和你在一起，高山在云雾里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，大海上暴风灰心不失意，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，有快乐要珍惜，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，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，爱的路上只有我。 不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听见我的愁梦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一阵晚风一阵凉，晚风悄悄问夕阳，谁站在古树下，默默凝视在远方，一缕青丝垂肩上，相思缕缕地发长，为谁历尽黄昏里，依然忘记晚风凉，忽然看见一个影子在我面前摇晃，我是多你愿陪我同黄昏，你愿陪我看夕阳。 17岁的时候，林志颖以一首《十七岁的雨季》而成名，至今他依然是香港红磡体育馆最年轻开唱歌手的纪录保持人。如今已经是三个孩子父亲的林志颖，依然看上去阳光帅气。这首《十七岁的雨季》，不知道曾经陪伴多少人走过青春年华。 当我还是小孩子，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当我渐渐地长大，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地枯萎，不再萌芽。什么样的心情，什么样的年纪，什么样成长已慢慢接近。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有共

夜间到白天本市扩散条件整体不佳，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较差，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。白天雨量增多，光照减弱，气温有所下降，早晚依然寒冷，请根据气温变化调整穿着，谨防感冒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夜间晴转多云，前半夜有轻雾，南转北风二级左右，最低气温零下一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白天多云转阴，北转南风二到三级，最高气温七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二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。 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怎么都好，你的心灵，我心里面藏着激情，你总看似暂时默默认命，但为自由曾真被拼一拼，可否一起再展真情，再教性命存着光明，旧日信念，若愿踏前，谁计较又险境？不必挂心，天气坏，你我怎算？不要问长路有多远，呼呼风声，虽隔绕你我视听，难灭去东西方那热烈叫声。猛脆之时，更要继续怀着坚持。我说你我做人定没政治，活着为求能痛快过一次。不必挂心，天气坏你我怎算？不要问长路有多远。长路有多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蒋志光演唱的《长路有多远》，欢迎继续收听千年阙歌，我是雨云。常常在想，时光应该是一段一段的吧，每一段时光都承载着不同的往事，有着不同的意境和情绪，也带着不同的感悟。就在这一段一段的时光的延续当中，我们的人生如同大海当中的一叶小舟，沉沉浮浮。而蔡琴的歌则像记忆的唱片，把一段段的时光悄悄收藏，灯火阑珊时取出来静静聆听，你会听到岁月的回响。 让我待在阁楼上，因为我怕光，也怕外面的世界突然停止疯狂。让我待在阁楼上，看更远的地方，因为这里的感觉比较接近天堂。我没有太多的信仰，就像他一样，被遗忘。让我待在阁楼上，因为我怕光，也怕外面的世界突然停止疯狂。让我待在阁楼上，看更远的地方，因为这里的感觉比较接近天堂。我没有太多的信仰，就像他一样，爱在黑暗时光，等着被遗忘。爱在黑暗里消磨时光，等着被遗忘。我没有太多的信仰，就像他一样，爱在黑暗里消磨时光，等着被遗忘。 蔡琴的歌就像一位魔术师，引领着听者在时光中穿梭，在过去和现在的错位中品尝时光的不同味道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很有寓意的歌曲《阁楼》，继续来听许志安的老歌，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一首苦情歌，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。 想着你的脸，空虚的脸，麻木的走在崩溃边缘，我需要可以流泪的花园，灌溉着多枯萎的诺言。最心爱的情人却伤害我最深，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？女人天真的眼神藏着冷酷的真，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。哦，软弱的灵魂已陷入太深，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？

学的问题，为什么了不起，生活中谁都会难免出错，那些气和我一起开开这辆幸福的快车，沙漠

曾经有一部反映北大荒生活的电视剧叫做《雪城》，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。电视剧改编自梁晓声的同名小说，里面的主题歌由刘欢演唱，天上有个太阳，水中有个月亮，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。这是主人公对于命运的抗争和对美好生活的呼唤。 天上有个太阳，水中有个月亮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更远，哪个更亮啊？山上有棵小树，山下有棵大树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 小感动，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母亲是中华》，王小岭作词，印青作曲，楚海辰演唱。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，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，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家，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。

你的美丽与纯情未走，当你心无言的出走，当爱得仍唯恐不到，尚自替你解释上一些理由。傻下去，磨下去，我根本不知有哪个对手。长夜里甜蜜里难预算，喜欢你便静静偷走。只记得如此伤悲，仍只记得无可推理。谈论我与你，只怕一丝都不记起。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，盼你我处境想想我，你们很快乐，瞒着去干不要过火。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，事事以我处境体恤我，你们累了吗？不想清楚。我一再接受你奉事操守，人在说人在笑无重要，你的美丽与纯情未走。当你心无言的出走，当爱得仍唯恐不够，常自替你解释上一些理由。陪着你傻下去磨下去，我根本不知有哪个对手。长夜里甜蜜里难预算，喜欢你便静静偷走。只记得如此伤悲，仍只记得无可推理。谈论我与你，只恨一丝都不记起。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，盼你我处境想想我，你很快乐，瞒着去干不要过火。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，事事以我处境体恤我，你累了吗？不想清楚。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，盼你我处境想想我，你很快乐，瞒着去干不要过火。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，事事以我处境体恤我，你们累了吗？不想清楚。 歌手孟庭苇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经推出过很多好听的歌，真的还是假的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在专辑的封面上是黑白两色的设计，孟庭苇梳着一头短发的黑白照片，看上去清纯又动人。这首歌真的还是假的唱出了少女在付出真心之前的犹豫和担忧。 我听说开始总是真的，后来会像假的，充满温柔的眼神啊，是用来开心，不